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从来无人明白我，唯一你给我好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只想解释当我不知，如今想倾诉讲谁知，道别话亦未多讲，只抛低此刻伤心的汉子。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晚的直播， 直播这个是 音乐伴你谈时事， 天地有音乐， 天地有音乐系天地有正气嘅直播时段啦。咁啊，做乜嘢会无端端一开波就唱下歌咧？咁啊，即系事完就系、是、我翻到嚟呢个 studio 嘅时候咧，我见到即系我翻迟啲啦。阿辉辉而家喺度弹住吉他唱歌， 因为喺个角落头有一把，咁啊冇嘢做啦喺度啦。因为时事咁啊好睇啫，屌咪又嗰啲嘢， 有咩好睇啫？解晒啦，天地有正气，解晒咪得，系咪先？有咩好講？咁啊，所以咧就不如，唉，我哋憑歌寄耳送俾我哋即係嚇至親愛嘅所有組織，就係一起走過的日子啊嘛。咁希望 沉睡了咯，而家 係啊，沉沉睡了。如今想傾訴講誰知啊？即係唔係即係多想解釋拖我不知。如今想傾訴講誰知啊嘛？咁好笑咁啊冇啊送啊歌仔俾大家啦。咁啊喺而家呢個即係都唔知道應該講乜嘢嘅時候嘅時勢嘅時代，咁可以做啲咩啫？咪唱下歌啊，食下。即係咁又最開心啦！ 風花雪月咯， 風花雪月啦，不如天地又正氣，改造叫做天地三福皮，或者係天地有好美食咁啦，咁諗都好啦， 美食都好喎。 係啊，咁啊，每次都我哋不如得閒唱下歌仔俾大家聽下好過，即係我哋力竭聲嘶都好似冇乜幫助咁啊。咁啊嗱，今日禮拜咧，即係當然啦，即係有幾單比較大嘅政治新聞啦。最近我都成日喺度諗，即係喂，其實。而家我即係上一集節目咧，其實我自己咧，我就幾覺得幾有即係意義嘅上一集節目，因為點解咧？我成日覺得而家即係所謂嘅紅線就叫你不要觸碰政治嘛，即係我上次講呢樣嘢。所謂嘅紅線就不能觸碰政治。其實我哋每一個禮拜講嘅喺天地有正氣講嘅，其實求其 cap 一集你都可以屈我係即係國安，其實冇問題，即係隨時可以拉我哋去坐監。所以一路亦都即係個圈一路收窄，亦都唔知仲可以講嚟做乜啦。咁亦都我最近同啲朋友傾開嘅時候，即係喂仲講嚟做咩？即係你即係你鬧完都冇 reward 嘅一個回路，即係嗰啲叫一個人做。嗰樣嘢你講完有回響，或者係你講完可以幫到大家一啲嘢嘅，咁都叫做講落去。咁而家你繼續講落去，其實可以幫到大家啲乜咧？我成日思考呢個問題。但係雖然講到咁，我唔係諗住將呢個節目接埋放心，因為咧其實都有我哋嘅功德喺度嘅。咁有好多人其實即係撇了一個禮拜嘅氣啊！即係或者冤屈，即係對於而家呢個時代或者而家呢個政治嘅氛圍裏邊，感到好冤，即係好抑鬱或者係好低氣壓嘅時候，都有。如果有啲撚頭可以砰砰聲咁同屌你老尾，可以好放咁樣同大家即係 一嚟啦，係啦，同埋即係嘅，你有陣時好多。 生活上好，即係你我有陣時你好難嘅。你話喂，你唔好理政治啦，但你可能真係已經睇慣咗，或者留意慣咗，開咗個頭，咁叫你突然之間完全唔睇或者點咧，係亦都係好難。但係點講都好，政治上好，工作上、生活上各樣嘢，大家都要有翻一個出口。因為我身邊而家都幾多，都唔話好多嘅，三四個都有啊，係有唔同程度嘅一啲心理上嘅， 係一定嘅。即係我以前喺運動嗰陣時期間咧，個尾聲嘅時候咧，我都講過一樣嘢嘅。其實即係香港今次經歷咗咁多嘢，呢兩年嚟咧，經歷咗咁多嘢，其實所受嘅精神嘅壓力同埋創傷咧，其實好大嘅，即係好大。好多人亦都有一個即係罹患各式各樣 嘅 精神疾病啦， 係 啦。早幾日都有一個即 係啊，唔係網民啊， 係網民， 我講我哋自己劇場啲朋友有一個， 哦係咩？ 係啊，都有一個。 邊？ 有啲前咪有講咪有講。 係咩？係咪咪有講嘅要？ 唔係，即係我哋 Poly 嗰啲人嚟嘅。 哦 ，Poly 啲人， 可能你見過嘅。 哦 ，OK， 咁啊亦都即係早幾日，亦都有一個即係網路界啦，其實即係謠謠啦，咁佢都走咗嚟，佢其實係去呢個大埔區嘅一啲即係醫療嘅機構嗰度求助。咁佢唔識路咁樣，我就帶咗佢去。anyways， 咁啊都會其實係喺某程度上咧，對於香港人咧唔同程度嘅精神打擊咧，其實都好大，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啦。其實嚇咁啊 ，anyway， 咁啊亦都其實最緊要一樣嘢就話，除咗嗰個精神受創傷之外，其實亦都喺時窮節乃見，即係可以講即係五個字，就時窮節乃見喺。真真正正受到高壓的時代，或者是面對一些真正危難的時候，什麼人做什麼的事，亦都是表露到即係嗰個底牌同底線，或者係其實係一個人嘅氣節喺邊度？即係我可以話係一個人嘅品行同埋氣節喺邊度？咁其實講緊今日禮拜，我諗比較最大嘅新聞就係呢個教協嘅接埋啦，係啦。咁啊，擁有幾十年歷史嘅 48年， 係啦，48年嘅歷史。咁嘅教協咧就上個禮拜都已經 係 有講㗎啦，係啦。咁啊，教協就即係政府就拒絕同佢再合作啦。咁佢同我再合作之後，亦都喺幾日之前，教協就宣布解散。咁啊，即係呢個教協咁啊，咁呢單新聞係點嘅咧？咁啊，就係佢嘅全名係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即係教協啦。咁啊，上月底遭內地嘅官媒抨擊係毒瘤同必須剷除，事隔12日，教協亦都喺昨日宣布解散，結束48年嘅工會事業。近日咧，教協多項嘅行動被視為示好，包括退出職工盟啊，推動國史教育等等。教協嘅會長馮偉華昨日形容該會上週所作嘅努力冇用，批評仍然嚟自四面八方而嚟，令教協承受巨大壓力。喺研判形勢之後，理事會一致通過解散，監事會一致支持決議。近日有建制派同親中報章提出取締教協同埋對其執法，馮偉華就未有透露過去一周發生啲咩事，亦都冇回應有否中間人發放信號促使該會解散。咁嗱，跟住咧，其實一路咧，仲有啲人喺度講嘢嘅。咁啊，例如係呢、這個， 即使佢宣布咗解散之後，其實新華社仍然係繼續出咗一個評論，仍然係講係基本上係窮追不捨，可以講係咬實唔放， 咬住唔放嘅，就係、是、咧今日嘅新聞嚟嘅。就係睇下先啊！我 嗱呢度都有講嘅，其實嗱乘住頭先嗰段啦，咁教協尋日宣布咗解散之後咧，個抨擊其實未完嘅。內地嘅官媒中通社咧，尋日引述本港嘅律師意見咧，指教協解散唔代表可以完全逃避咗法律責任。教協嘅管理層唔好以為解散咗就可以逃之夭夭。對於解散可唔可以保平安咧？咁啊，湯渣華又出嚟講嘢啦。咁如果被控嘅犯罪係法人團體，即係一個組織啊，或者公司啊，一個職工會咧。咁即使喺個組織解散咗，或者完成個清盤程，唔係喺相關組織解散或者公司完成清盤程序後，可以免卻法律責任。但如果係團體中某人被控犯法咧，就唔受呢樣影響嘅。即使解散之後咧，仍然可以被控。咁佢又話啦，從報章所提出教協涉及嘅事件咧，暫時就未見到違法行為。即使話借出場地俾初選啊，初選嘅被告宣傳咧，律政司都要證明佢哋有串謀犯罪嘅意圖。行會成員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林業流咧認為咧，如果執法部門揾到相關工會犯法證據咧，即使停止營運，亦都難逃刑事責任嘅。 咁講，即係總之咧，個個咧都係講噶啦。嗱，你唔好諗住解散咗就乜事都冇啊！ 我就直頭想揾翻官媒嗰個文章， 哦、但係要揾中通社， 係啊，唔係嗰個唔係佢有一篇嘢嘅。喂，阿 Neil 嗰個 WiFi 嗰、那個點解接唔到個 WiFi 嘅呢度？你可唔可以幫我睇一睇呢、這個？嚇、啊？唔係，你幫我撳一撳得唔得？係啊，即係我想整塞翻個 WiFi 呢度個 WiFi 邊個係？我唔知點解佢哦，係啦。咁因為咧嗱，即係其實就咬住佢唔，即係咬住佢唔放嘅。你唔好以為解散咗你就唔使負刑責啊！我哋咩咩追咩用毛澤東嘅詩句，唔知咩零追咩乜追窮寇咁樣嘅，即係有一句嘢係啦，即係要將你趕盡殺絕，要將你剷除為止。嗱，咁坊間就好多評論就話：喂，其實都唔係好關顧呢、這個即係其實都唔係好關顧佢解散與否啊，或者佢其實係點撚樣嘅？就話通常咧都係關注到底 what's next， 即係到底下一個嘅目標係咩？係咪大律師公會？係咪記協？係咪其餘嘅即係乜嘢乜嘢咁樣？ 咩嘅組織啊、團體啊等等咧，會唔會民陣咁樣？ 咁但係點解我會講即係一開始話呢件事係時共節乃見咧？即係其實。如果你作為第一，即係呢件事當然是很撚荒謬啦！即係你教協竟然用一個即係解散，即係用一個咁樣嘅形式去面對呢一場嘅即係所謂嘅政治打壓又好，點都好，即係我只能夠講一句，我講就梗係容易啦，係咪？即係我你俾即係你，我覺得係做得唔啱。即係你問我係你作為一個咁。你代表住咁多教師嘅權益，亦都裏面係一直以嚟都為你，你覺得自己冇錯，咁點解你要解散咧？即係我，因為呢個係第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如果你覺得你理直氣壯，你又話自己係愛國嘅，一直都，你又話自己一直都係冇煽動嗰啲，即係冇煽動參與嘅，咁你何必又要解散咧？咁你係咪即係認罪咧？即係對於全社會釋出一個信號，係咪即係你認罪咧？是不是他们即官媒或者是中共 的指责 是对的呢？你解散就即是对的，就是对的，你是啊，是吧？你是不务正业，你是几十年来就是在这里搞政治，你不能是为教师权益的。但问题是你不是嘛，你中间你都还有真的为很多教师权益做的事，是吧？你是不是要坚持个立场做下去呢？做到他拉人封艇为止呢？那你说抗争的嘛，开头。係咪？你又話點樣乜乜噶嘛？咁我原來原來你一遇到啲咁樣嘅風波嘅，即係你就第一件事係做咩？解散咯，屌唔玩了，解散了，收皮咯，接埋咯，係咪咁樣咧？即係原來原來就係咁。咁其實呢樣嘢我哋一直都知嘅，即係你教協係點樣，我哋一直都知嘅。其實唔係鬧得你唔啱噶。講真的，你真係不務正業㗎，即係例如 TA 嘅問題，例如好多教師嘅工時，即係教師壓力，係咪？當時羅范椒芬逼死啲教師嘅時候，你教協又做過啲乜撚嘢嘢咧？啲教師自殺嘅時候，你有冇好實質嘅嘢做過咧？好啦，林鄭月娥上台嘅時候，你咪同佢屌你老母，大家喺度拋眉弄眼咯，係咪？因為佢撥款落教育嗰度，咁你咪又拋眉弄眼咯。你直情邀請林鄭為你站台添啦。後來林鄭又唔撚承認話郭金時作非啫嘛。即系你不嬲都系咧，屌你老味！你不嬲都系呢啲系咩啊？呢啲系咩啊？呢啲咪政治咯？呢啲咪政呢啲组织系咩啊？政治组织咯，讲谂完啦，系嘛？即系但系好啦，你而家即系你而家一面对啲咁样嘅情形底下，你就屌你老味！第一个自动接埋收皮先，系咪？咁你叫啲教师情何以堪咧？系咪？你应该即系你应该就系话好啦，教育。嗰唔同你合作，咁你咪諗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繼續為教師爭取權益？你嘅存在本來就係為教師爭取權益噶嘛，係咪？ 你個工會嚟噶嘛？ 係你一個工會嚟噶嘛？即係你而家就第一件事我解釋，咁你即係宣佈人哋，即係人哋鬧得你啱咯。咁我哋不嬲對你嘅批評都係啱嘅咯，係咪？即係你不嬲話自己係泛民主派又咪點樣爭取民主派咁樣又知教民三位一體啊嘛？支離破碎，教協而家解釋埋。民都是差不多的了，我覺得 過頭緊，民自己都內亂，不過呢個 係民自己內亂，我哋下次先講民主黨，係咪？但係喺呢個時候就係時窮節乃見，即係你見到你一路以嚟做嘅嘢，你咪原來只不過係政棍組織一名，係咪？即係原來一直只不過係 只不過是我為了選舉的，即係原來你是為了即係議席的資源嘅啫。原來你嗰啲什麼什麼全部都是 bullshit 嚟嘅，係咪？即係你有200個全職員工，係咪？即係你有咁多，你又有超級市場有成，其實一直以嚟你哋真係最愛國嘅組織嚟嘅喎。但如果根據即我覺得塔哥講得啱啦，如果根據黃絲嘅邏輯，係咪？即其實你點去解散係冇意義 的。係啊，冇錯。人哋而家啲都話明，就算唔好講嗰樣嘢，而家都話明，喂，你解散咗，你有如果你有法律責任嘅話，你都係冇辦法逃避到。 係啊，所以嗱，其實從教協嘅事件，我哋睇到嘅係乜嘢嘢咧？就話。你一直以嚟，你幾呢幾十年嚟，你知教民成即係成日做埋啲嘢，就話唔好激嬲邊個邊個，唔好激嬲邊個邊個。原來 at the end of the day， 就算你做到咁，最後咪屌你咯，咪將你消滅咯，一直即係一定都係將你將你消滅咯，唔會。是手下留情的。 你睇翻明報呢、這個佢做咗個時序出嚟，由最初新華社、人民日報發表個評論啊，7月30日、去到今日宣布解散，即係尋日啦，8月10日，前後只係用咗11日時間，幾咁快脆？ 幾咁快脆就消滅咗你即係成個教 協。只係11日就將你48年一夜抹。 係啊，一夜抹走，幾咁快手嘅啫呢樣嘢，係咪？喂，點解我電話完全撈唔到嘢嘅？喂，大佬，你睇下。永遠黑畫面，我只屌想點啊！真係唔知點解喎，我想撈單嘢出嚟啫，都唔使咁係嘛？ 想換機 係啦，立場有冇事喎？啲 咁嘅咩？ 撈唔到商台喎，好撚搞笑喎，唔知做乜撚嘢喎？係咁啊嗱， 商台嗰個 web 係有啲好奇怪，我成日都撈唔到嘅，所以我唔撳。 你幫我撈，你 我姑且試下。 你有冇商台隻 app 啊？ 冇啊！ 我屌啊！啊，點解會撈？ 姑且試下。我都時常撈唔到，唔知點解喎。 係啊，唔知點解。唉，唔怪 cap 佢啲新聞啦，下次。唔係因為咧，即其實同埋最好笑係咩咧？我見到第一日佢哋準備解散之前咧，佢咪佢出咗段聲明嘅，話自己解釋啊嘛，即係話自己係愛國，即係話自己係一路推動咩噶嘛，係咪？ 唔知有冇寫？ 有冇寫到啊？唉，真係冇上個禮拜嘅新聞嚟嘅，唉，算啦。Anyway， 唔緊要嘅。即是即你嗱，你知道，大家都知道，即係無論知教民都係其實偏向一啲即係承認，即係我是中國人啊，即係嗰啲個不嬲都係俾人講佢係大中華交噶嘛，即係係大中華交嘅 主張啦， 係咪？亦都一直咧都有非常之愛國啦，咁其實同埋。佢哋係唔係温唔温和咁簡單？佢哋其實真係有網友都講，其實都係真係比較建制，即係其實即係比都其實係偏向於非常之和理非，非常之有時甚至係支持政府嘅一方嚟嘅，即係其實係咪唔可以叫做100% 嘅反對派？其實有時佢哋投票都突然間嚇。即係突然間 走 去第二度啦，係咪？即係呢啲咁樣噶啦。咁我想講嘅一個重點就係、是、咧，其實你見到咧，權力一直消滅緊嘅呢啲組織咧，其實佢係一路打壓緊嘅，其實係一班自己人。我覺得好搞笑，即係你以為消滅咗嗰啲教協，你以為消滅咗《蘋果日報》，你以為消滅咗呢、這個 泛民主派 嗰扎，係咪？即係嗰扎人。我真的很想講，其實不是你維穩的敵人，他們其實是有份維穩的。我想講， 我覺得他們維穩 的成效是 是都幾顯著的，他們維穩是維得幾好的，一直以來即是在維穩的角色來講做得不錯， 不要激怒誰誰誰， 不要激怒誰誰誰，是他們講出來的嘛，叫人家回家又是他們來的嘛，叫人家散水又是他們來的嘛。現在最好笑是你咦，為什麼屌你老味，即係打自己有嘅，即係不斷打自己有，即係我覺得係好係好笑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你問翻我嗰啲咩什麼，如果你個主張係本土派，或者唔係你主張係咩什麼招土派嗰啲，喂，其實而家係真招土嚟嘅喎。係 啊， 係啊，幾多鬼人喎？即係你以為一直以為你唔好激嬲邊個邊個，人哋就唔會搞你。而家話俾你聽，兜兜面同你講係唔會嘅，就算你唔激嬲佢，佢係會搞你嘅、啊，因為呢、這、一個係個政權嘅本質嚟嘅。即係你以為你唔搞。他就會放過你一馬，或者甚至即係會對你好，是不會的。 咗。 即係呢個係好 將個打壓要降臨嘅時候，直情甚至你睇到而家嘅狀況，係第一個搞你哋添。 係啊，第一個咪 直情係因為你出名啊嘛，你有立法會議員，你有區議員本身。第一個咪借咗你先， 跟住然之後你面對，即係你哋面對打壓嘅時候，出嚟嘅精神面貌，原來係第一個咪冧咯，第一個咪撇咯，冧咯，解散咯，散檔咯，係咪？即係我唔係要求話喂教協你咩？即係我見唔到一個硬正或者係咩什麼企硬哦，原來你哋之前講嘅所有咩乜撚嘢戰鬥到底啊乜撚嘢，原來屌你啦咩，原來都係廢話嚟。 唔係我即使唔講呢堆即係牽涉政治相關，但係你本來呢個組織你係一個工會，你係要去對你嘅會員負責任噶嘛？你嘅會員係一大堆香港嘅教育工作者、教育從業員嚟噶嘛？咁呢個係你本身創會嘅宗旨，而你可以一瞬間十一日之後咁你就完全沒了。 其實咧，我自己嘅睇法係咩咧？即係我有一個擔心，我企喺權力嗰邊嚇，我愛國愛港噶嘛，我東愛國愛港啊嘛，朝朝都話我東仔而家係愛國愛港啊嘛，佢話我係愛國愛港， 照你講， 我的確係啊，係嘛？如果我喺愛國愛港嘅立場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你咁樣移除咗呢啲咁樣嘅教協啊，呢啲咁樣咧，其實係仲撚危險。其實點解咧？咩叫去大台化？嗱，我純粹係預測嘅啫。你咁樣，你直情咧用手術切撚除咗個大台，就唔等於你切除咗個大台，唔等於切除咗個力量。咁好啦，一個冇大台，咁嗰啲教師又會點咧？嗰九萬幾個教師會員，咁喺一個冇人去代佢充權發聲嘅情形底下，會點咧？咪仲危險？你唔知道會點變噶喎， 冇辦法預測啊嘛！ 你冇辦法預測喎，你教協都仲話喂有個大佬同你傾偈，係咪？喂你管住你下邊啲人，但你而家撤除咗個大台，你咪仲危險對於自己，將嗰班人喂你點知嗰班人會唔會屌你諗自然地組成起嚟？嗰、那個力量係更加你冇辦法預測啊！我想 主要佢唔係個力量嘅大與細，而係佢嗰個 佢冇個不確定性啊！是完全你冇辦法預測佢會點樣嘛，所以我大膽估計，你整走咗呢啲咁樣嘅教協啊、蘋果啊，即係你整走曬呢啲，其實仲危險啊！成件事，你仲唔知點啊？我作為一個愛國愛港嘅香港市民，我梗係唔想睇到香港亂啦。但係你咁樣整，其實係你係見唔到 啊！風險 係 大， 你個風險係比你之前更撚加大嘅。我想講呢、這個就係、是。攞石頭砸自己嘅腳，其實你而家做緊嘅所有嘢，其實都係第一，你破壞咗個成個秩序，破壞咗個制度。咁你以為破壞咗個制度，你就可以建立翻另一套制度去取代？你太天真啦，有時即係你啲諗啲嘢真係太撚個戇鳩。你而家仲死仲好啊！你去咗個大台，係咪先？喂，咁不嬲佢哋根本上即係可以見到嘅就權力，其實係從來都唔明白所有嘅運動或者係而家。21世紀2021年的社會，我講緊係全球啊，我唔係淨係講緊香港啊，我唔係淨係講緊乜嘢，係你根本上就唔明喺後網絡時代，即係或者 Web 3.0 嘅時代，其實人係需要啲乜，嗰啲人係諗緊乜，同需要啲乜，同埋佢哋嘅行為其實係由點樣嚟，你哋係一啲都唔了解，係咪？即係你係完全係個權力本身係完全唔了解嘅。你唔係一從來都你嗰啲咩？你將罷課啊嗰啲嘢，你屈咗落教協嗰度，係咪？教協啊，從來都係油耗琵琶半遮面啊！教主話齋，每逢呢啲什麼罷課啊、罷教啊呢啲嘢，教協從來都唔撚出聲噶啦，係咪？你自己衡量啦，最緊要就係學生嘅安全啦。佢哋每一份聲明，你哋抄翻出嚟睇啊！ 所以嗰陣時先至會有部分嘅教師組織係即係組織一個叫咩進步教師聯盟， 係進思盟啊嘛，即係 你就係因為佢教協不嬲都係咁啊嘛， 就係教協不嬲都係和稀泥、和你非和稀泥啊嘛，係咪？咁好啦，你整走佢冇意義噶，咁成件事冇意義嘅，對於止暴制亂、對於維穩，其實係冇意義。我想講，做呢啲嘢係冇意義嘅。 你就諗下嚟，以前仲有蘋果嘅時候，咁可能啦，哦係71佢會吹雞，咁但係啲人都咪。即係我哋成日都咁屌行， 咁你咪籌火你班人。 唔係，就算如果到你嗰、那個叫車遊行完咗，跟住咧仲有總會有少部分人喺度留守噶嘛，跟住你又喺度係咁喺度吹啦，哎嗰、那個又鬼，呢、這個又乜，然後呢堆人就自己喺度嗌交， 都冇人理你啦，件事就完咗啦。 所以咧，各位即系嗱，呢个系比较喺我谂喺主流传媒同埋非主流传媒里边都好少讲嘅一个 point。其实而家咧，权力做嘅所有嘢咧，即系无论特区政府好，边个做都好啦吓。即系而家做嘅，你做嘅所有嘅全面管治呢啲嘢，做嘅所有取缔呢啲咁组织，例如苹果打压苹果日报啊，打压呢啲传媒机构啊，打压呢啲公民社会嘅组织咧，其实你谂下，佢其实唔系围嗰个最内里做紧嗰样嘢，唔系围紧稳，你唔好以为系围稳啊，各位朋友。各位網友，唔好以為佢哋做嘅嘢係為緊揾，唔係啊，係為咗某一啲官同某一啲人製造一啲政績啫。我想講，製造一啲政治嘅 籌碼 或者係攞功勞啫。你只係為咗某一啲嘅官員、某一啲嘅人士嘅功績嚟嘅啫。呢啲功績做咗出嚟，係咪等於解決咗件事咧？唔等於噶。大家打過工㗎啦，尤其是喺大公司生存、大機構生存，做好多嘢，其實唔係為咗件事好㗎嘛，係為咗佢要上位啊嘛，係為咗嗰個人嘅功績嘛，為自己累積一個功業啊嘛，係咪？即係話一啲股、一啲毒瘤、一啲股、一啲所謂嘅反中亂港組織，其實到咗2021年呢啲什麼以前嘅反，你哋話嘅反中亂港組織根本就唔係反中亂港嘅組織，反而佢哋係維穩嘅組織已經變咗，呢個係質變嚟噶嘛？呢個係根本上係2021X年嘅社會，到而家2022X年，其實個社會已經變成咁啦嘛，嗰啲組織根本上佢哋只係維穩嘅啫，而你。竟然是去捉嗰啲因為以前佢哋就係叫做反中亂港，係咪？以前一路喐佢哋唔到，你而家走去打壓呢啲咁嘅組織，打壓呢啲咁嘅秩序，其實到最後係咪真係圍到穩或者係更穩咧？梗唔係啦，係咪？你只會將個社會推向更加不確定，你只會將啲所有嘅嘢推向你更加不能預知、不能去控制，係咪？即係係失控嘅會。真系啊，唔系话吓鸠你啊，系嘛？唔系话吓鸠你啊，真系会失控啊！你咪拉咯，你拉完之后咁点啫？系咪？你钉佢哋入贼咁点啫？系咪？咁唔等于啲事系唔会发生噶啦？即系你一定系最后你唔知道会点样发生，我都唔知道，你唔好问我。 冇人预测得到， 冇人预测到而家系，系咪？所以即系亦都啦，講到底，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其實而家咧嘅未來，即係未來咧唔使講噶啦，一直會繼續取締唔同嘅公民社會嘅組織，包括大律師公會啊、記協啊、宗教啊、教會啊咩都好啦，即係呢個已經係可預計之中啦，甚至係網路嘅媒體啦，網媒我而家越諗咧就越覺得暫時咧賣 radio 好安全。因為要搞就搞，梗係搞立場先啦，係咪先？搞立場，搞呢個眾新聞，搞嗰啲咩？我都話咯，即係網路條例一定會嚟噶啦，即係網路新聞條例一定會嚟噶，即係一定會管制你網路嘅，即係網絡上面嘅資訊啊，管制你網絡裏邊發布新聞啊。咁呢個網絡自由一定係受限嘅。係咪？你會唔會去到封網咩？未必，但係佢一定係會當 短期內就未睇到，但係你都估計唔到可能會，因為你最起碼例如本身嘅國歌法、國旗法，最近都好似話提過修訂，係網上都 係修訂咗啦。 網上嘅一啲嘅侮辱國歌同國旗一樣係有罪，呢樣嘢已經係無形，即係無聲無息之下咧，影響到你網絡自由呢樣嘢噶啦。 係啊，即係你唔即係大家唔好揩，即係覺得網絡有自由啦。而家冇啦，而家就算未係國旗國歌法， 即使 冇國旗國歌法， 但係你喺連登亂咁寫嘢，一樣拉， 即係亂，即係其實亂鳩吹啫嘛。啲網民佢都一樣可以用國安法拉你，而家拉過啦，亦都係咪？即係例如梁建輝案，即係刺警案，拉過啦，係嘛？即係你唔好以為喺網上面講嘢講吹兩句水，你冇撚事，即係冇咗呢支歌仔唱㗎嘛，係咪？即係所以而家我哋就算喺即係而家網台講嘢，其實都唔即係我哋好多人都同我講，最近同我反映咧，我都知道你哋小心咗啊咩，梗係要小心啦、啊，屌你！系嘛？即系唔系一头中埋？屌你老味！即系博拉咩？系嘛？我都唔想噶，所以咪点解 我哋每一集天地有正氣都送到樹搖葉落咯，咁你明啦，係咪？ 一開始都話啦，屌有乜撚嘢講啊？ 唱歌算啦，係咪？梗係就住講啦，點而家點夠膽講咁多嘢啊？係咪？啊，真係，好啦，轉頭翻嚟繼續。